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0章格洛普第122集。 所以你怎么说吧， 海格耸耸肩膀说， 但我个人认为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。 你也是人类， 贝恩说， 我们已经提醒过你，可你还是闯进了我们的林子。 哼，你给我听着， 海格气愤地说，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不想再听到什么我们的林子，谁来谁去并不由你们决定。 可也不由你决定，海格， 马格瑞心平气和地说， 我今天放你一马，因为你身边有你的幼， 不是他的， 贝恩轻蔑地打断了他， 是学生，马格瑞，是上面那所学校的学生，他们大概已经从叛徒费伦泽的教学中受益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 马格瑞平静地说， 杀害幼崽是一种可怕的罪孽，我们不伤害无辜。艾格，今天放你过去，从今以后别再来这个地方。你帮助叛徒费伦泽从我们手里逃走，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友谊。 我不会因为你们这群老骡子就不进林子的， 海格大声说。 海格， 赫敏说，声音尖利而恐惧，因为贝恩和那个灰色马人都用蹄子刨着地面。 我们走吧，求求你快走吧。 海格迈步向前，但手里仍然举着弩，眼睛仍然气势汹汹地盯着马格瑞。 我们知道你在林子里养了什么，海格， 马格瑞冲着他们的背影喊道。这时马人们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。 我们的忍耐快到尽头了， 海格转过身，看样子要返回到马格瑞那里去。 只要他在这儿，你们就得忍着，这是你们的林子，也是他的林子， 他嚷道。哈利和赫敏用吃奶的力气推着海格的鼹鼠皮背心，努力阻止他往回走。海格仍然皱着眉头，低头一看，发现他们都在推他，表情微微有些吃惊，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。 镇静，你们俩， 他说完转身继续赶路，他们跟在后面气喘吁吁。 这帮该死的老骡子，什么， 海哥， 赫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绕过刚才来的时候经过的那片前麻。 如果马人不让人类进林子，我和哈利恐怕就不可能。 你听见他们刚才的话了， 海格不当回事地说， 他们不会伤害幼崽，我是说孩子，总之我们不能让自己受那帮家伙的摆布。 看来没有退路了， 哈利低声对赫敏说，赫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他们终于回到了小路上，又走了10分钟，树木开始变得稀疏起来，他们又能看见一片片清澈的蓝天了，远处传来了清晰的欢呼声和叫嚷声。 又得分了吗， 海格问，在树荫下停住了脚步。这时他们已经看得见魁地奇球场了。 还是比赛已经结束了， 不知道， 赫敏气恼地说。哈利看到他一副狼狈样，头发上沾着叶子和小树枝，袍子撕破了好几处，脸上和胳膊上伤痕累累，他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。 我才是结束了， 海格说，仍然眯着眼睛朝球场眺望。 看，人们已经出来了，如果你们俩跑快点就能混进人群，就没有人会发现你们溜出来过。 好主意， 哈利说。 好吧，那就再见了，海格。 真不敢相信他， 估摸着海格听不见了，赫敏用颤颤抖抖的声音说， 真不敢相信他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。 平静点， 哈利说。 平静， 赫敏激动地说， 一个巨人，竟林里有一个巨人，我们还要给 给他上语文课。当然还得假设我们每次进进出出都能通过那群凶残的马人。我真的不敢相信他。 我们暂时还用不着做什么。 哈利压低声音安慰他说。这时他们汇入了一群叽叽喳喳返回城堡的赫奇帕奇同学中。 如果他不被赶走，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，他还不一定被解雇呢。 别胡扯了，哈利。 赫敏气呼呼地说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害得后面的人不得不绕过他去。 他肯定会被解雇的，而且说句实话，有了我们刚才看见的东西，谁还能责怪乌姆里奇呢？ 一阵沉默，哈利没好气地瞪着赫敏，泪水慢慢地涌进了他的眼眶。 你不是真的这么想吧？ 哈利轻声说。 不，是，不是。 说着，他气呼呼地擦干眼泪。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生活弄得这么艰难？害了自己，也害了我们。 不知道。 维斯莱是我们的王，维斯莱是我们的王，绝不把着我们礼貌。 我希望他们别再唱那首愚蠢的歌了。 赫敏难过地说。 他们现在乐祸的还不够吗？ 一大群学生潮水般地从球场拥上了草坡。 我们快进去，免得碰上斯莱特林的人。 赫敏说。 维斯莱这人是好样，一个球都莫文礼貌，格兰芬多人放声唱，维斯莱是我们的王。 赫敏。 哈利慢慢地说。歌声越来越响，但不是从身穿绿色和银色衣服的斯莱特林同学中传出来的，而是从缓缓朝城堡移动的穿红色和金色衣服的人群中传出来的。许多人的肩膀上扛着一个身影。 维斯莱是我们的王，维斯莱是我们的王，绝不把着我们礼貌，维斯莱是我们的王。 不可能吧？ 赫敏压低声音说。 赢了！ 哈利大声说。 赫敏， 罗恩喊道，在空中挥舞着银色的魁地奇杯，看上去高兴得发了狂。 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 他们笑眯眯地看着他经过，城堡门口一片混乱。罗恩的脑袋重重地撞在门楣上，但似乎谁也不愿意把他放下。那群人仍然唱着歌，挤进了门厅，消失在视线中。哈利和赫敏笑容满面地注视着他们。直到维斯莱是我们的王的最后一缕余音也消失了，然后他们互相看着对方，笑容隐去了。 我们把这个消息留到明天再说吧。 哈利说。 好的。 赫敏疲倦地说。 我反正不着急。 他们一起走上台阶，到了门口，两人都本能地扭头看着近邻。哈利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，他似乎看见远处的树梢上飞起一群鸟，就好像他们栖息的那棵树刚刚被连根拔起。